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hey, 大家好，系 My Radio 全新节目《华夏建国论坛》，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啊！喺我旁边嘅唔使多作介绍啦，就系呢个香港华夏国师。陳文老師，係小弟就係莊元生，咁就先開宗明義就講下，即係我哋即係點解會即係用呢一個節目嘅名啦。咁就咁要少少回帶啦。咁就講翻咁喺上個月嘅月初，咁我哋就有呢個葉寶成嘅一個聯盟出嚟參選啦。咁結果就唔想我多講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嗰個政治現實咧，就必須要面對嘅就係喺嗰個政治嗰個議會嘅鬥爭嗰個層面咧，就已經形勢就非常之唔樂觀啦。咁選完之後咧，不約而同，葉普成三個雖然嗰個單位雖然解散咗，嗰個選舉聯盟解散咗，但各自咧都有一個嗰個方向咧，都係有一個指標嘅，叫做一個文化抗爭嘅路線，走去去做嘅。咁呢個華夏建國論壇咧，就係希望從呢一個咁嘅方向同埋呢個角度咧，就同大家做一個探討，同埋即係都係開宗呢個開放，同大家可以做一個交流啊，就咁嘅節目嘅，係啦，咁就。講開呢個議會抗爭，即係葉寶成呢個選舉之後咧，咁近呢兩日咧就星期二啦，咁啊有一個更加重大嘅一個重挫，就係我哋嘅尊敬嘅黃毓民先生咧，就因為呢個襲擊呢個梁振英689呢個案件咧，就被判呢個入獄就兩個星期，咁啊好彩， 嗰個係掟玻璃杯落地下，跟住令梁振英受驚，咁判是屬於普通襲擊，那個其實是很小事，不過沒辦法。 這個其實就很荒謬的，這樣是的，所以就經埋這個黃毓民的事件之後呢，毓民自己都做這個節目都講了，沒得搞的了，這樣轉而就做，我們現在就做這個文化這個這個抗共啊、抗暴啊，或者文化抗爭咁嘅路線啦、啊，咁我哋呢個節目嘅嗰個路線同埋方向咧，都係從呢個去做嘅。啊，咁啊講開呢一個文化抗爭咧，就不得不提一個人啦。咁啊叫做黃宗羲嘅，咁就係呢個清初嘅三大儒家之一。咁咧講開黃宗羲咧，佢就同呢個黃毓民咧。就其實個際遇都有好多類似嘅，除咗大家都姓黃之外咧，咁黃宗羲咁佢因為被奸人所害咧，因為佢爸爸係東林黨嘅，咁就被呢個魏忠賢所害。咁當咧魏忠賢死咗之後就清黨啦，咁呢個黃宗羲嘅喺個庭上啊，即係同佢哋嗰個叫做庭上對簿公堂嘅時候咧，就攞住一個武器咁鋭啊，就去刺殺佢哋嗰個敵人噶嘛，係咪好似掟呢個689嘅情況啊？咁如果即係講起議會抗爭，即係呢啲咁嘅，即係鬱文呢啲，其實就濕濕碎啊！你睇翻黃宗羲嗰啲，即係當場就去刺殺佢嗰個仇人，甚至係當場打死一個虐待佢爸爸致死嘅一個獄卒，係當場打死喎。 係啊，呢個係以前明代嘅書生啦，宋代書生更加犀利，唐嗰啲唔使講啦，佩劍嘅去到。去到宋已經弱了少少，但即使去到蒙古人統治之後，去到明代，我哋儒生或者係士大夫嗰個勇武鬥爭嗰個精神仲喺度嘅。 係啦，係啦。咁除咗呢啲咁嘅勇武之外咧，咁後來就 呢個清兵就入關啦，咁就開始就黃宗羲就開始嗰種流亡嘅生活啦。咁啊，流亡嘅生活咧，咁根據自己嗰個文章入邊所講咧，佢就俾幾次俾身邊嘅人出賣，係啦，有成三至四次咁啊，幾乎就冇命咁滯。啊，熟悉呢個教主黃宗羲嘅情況咧，咁佢黃洋達咧就叫佢一個名號，就叫香港知名嘅狗主，即係個後邊有個潛台詞就係呢個養狼狗就咬乜乜啦，咁大家就知道噶啦。 即係總之係一啲惡犬啊，賤待主人啦，即係狼即係狼心狗肺唔識得感恩圖報之餘，仲係忘恩負義。咁呢個係鬱敏哥同埋。黃宗羲的時代其實當然不可以比較，即係當時係明末清初很壯烈，甚至很慘烈的時代，但都是一個新舊政權交替的時期，特別在譬如鬱敏卿或者同我哋身處嗰個就係九七之後由英國殖民統治交咗去俾中共監管的一個一國兩制，咁喺呢種狀態之下，亦都好多人係投奔。即係由本土或者由我哋港人自主呢一邊係投奔去敵方嘅陣營，結果就係、是、譬如鬱敏卿咧就好多係被佢嘅從屬嘅人出賣 支持者 咁，呢個係唔係鬱敏卿嘅問題。如果例如我哋頭先阿袁生卿講到黃宗羲大師。當年的際遇或者是明末清初那些明代遺民的際遇，咁好容易睇到點解我哋呢啲以前是老殖民時期的文人或者是鬱敏都是文人，咁點解會係喺共產暴政統治轉咗去之後就會有咁多？追隨者啊、朋友啊、支持者會忽然間反目嘅，咁呢個係好常見嘅，因為個政權轉咗，嗰、那個給予利益嘅勢力係由我哋呢一邊走咗人哋嗰邊。 咁頭先講咗呢個雙往嘅兩個相同點啦，其實就仲有第三點嘅，其實第三點就最重要嘅，就係講嗰個文化呢、這個抗爭啊。咁黃宗羲咁啊，即係啲清朝個。叫做站穩了陣腳之後，已經佢哋都即係嗰啲愚者啦，咁都覺得冇得搞噶啦。咁黃宗羲冇得搞之餘，點咧就開始就呢個著述啊。咁最有名嗰本咧就叫做《明夷待訪錄》。咁你解一下啦，咩叫做明夷待訪錄？明夷就易經嘅一個卦嚟嘅。咁嗰個卦象咧就叫上地就下火，咁即係叫明，即、就、係、是、地火明夷。咁好象徵咁講，就將啲火就藏咗喺個地下度。咁幾時燒出嚟咧？咁到咗呢一個清末嘅時候，好多一啲革命家嘅佢哋咧就會即係會 call 翻呢個明夷待訪錄入邊一啲內容咧，作為佢哋嗰個革命嗰個理論啦。 包括孫中山先生或者一班同盟會或者早期革命黨嘅人啦。咁明夷兩個字，如果大家唔熟易經咧，就是、明即係日月為明嗰個明，夷就係夷為平地嘅夷，即、就、係、是、平地咁解啊。咁啊，或者萬夷嘅夷，即係一個大，但係中間有一個弓字，弓箭嘅弓嗰個夷字。 即係匪夷所思嗰個夷啦，係啦。係啦，咁就咁阿鬱敏都講咗啦，佢今次呢個襲擊六八九案判咗之後咧，佢而家就埋頭要寫一本書，叫做呢個襲擊梁振英，咁啊據稱係一個巨著嚟嘅，有60万字， 咁啊即係我哋睇法庭嘅法庭，我冇多轉播啊，因為呢個司法嘅尊嚴，但係有轉述或者逐字嘅轉述，咁我哋會睇到中間啲好精彩嘅嘢。鍾鬱敏卿今次咧係特登係唔用律師代表自己嘅，係自己赤膊上陣咁啊，親自質疑呢個梁振英嘅。 係啦，根據鬱敏嘅透露咧，唔單止有文字，仲會有漫畫，就請咗呢個著名嘅插畫家Cushion咧，就畫咗佢唔係插畫，係畫漫畫，即係有劇情嘅。咁嗰啲對簿公堂啊，咁即係牙尖嘴利嘅一啲窒人嘅嘢咧，就喺嗰個漫畫嗰度咧就會表現出嚟嘅，咁啊應該會好好睇。 呢個千祈唔好以為係瑣碎事啊，呢個係一個好瑣碎嘅襲擊啊，即係好瑣碎嘅議會上面嘅鬥爭，但係佢牽引出嚟嘅就係一個強權對抗一個本土人嘅議員代表，咁另外就係法院入邊嘅公堂對駁咧，睇到我哋 香港留下一些的 很精彩的文化傳統的。 是的，那今次就鬱敏卿就定了罪啦，那也都是表示一定會上訴到底的，那那個原因呢就是不可以將它，不可以這件事變成了一個案例，因為一旦變成案例之後，你後面那些人呢影響後面很多人，那你後面做抗爭的人呢就可以，因為香港行普通法是打案例的，如果那個這個判刑成立了的時候，後面的人就會根據這個案例來這個判刑，所以是叫做這個造福後面的人， 一定要打甩他，或者起碼將個罪名推到好，將個定罪要推到好輕，因為他那個是掟個玻璃，個情況是掟個玻璃杯落地下，跟住就甩手好，或者咩狀態都好，總之個玻璃杯就墜咗落地，碎咗，跟住梁振英喺前面就嚇親，咁就係叫做普通襲擊。咁如果呢個案例咁樣嘅情節都可以判兩個星期入獄，而且冇緩刑，乜都冇嘅，冇減刑，乜都冇嘅話咧，就係任何喺議會將來發生嘅嘢，即使是怒喝一聲咁整到個特首係嚇親，或者某一個官員嚇親，佢就係報警拉人。咁跟住即使唔係話要坐兩個月監，可能都要坐即係唔係兩個星期監，可能要坐一個星期監。咁邊用仲有得玩，邊仲有得作對咧？係咪？ 係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咁嘅議會嘅抗爭嚟講咧，其實全世界好普通嘅，所有呢個叫做開放自由民主嘅國家咧都好普通。 是的，因為即使是因為議會是它是主權的象徵來的，所以也是主權在民，跟著是人民就是國民選了一些人入議會組成一個國會，所以它裡面的爭論是在除非是去到死人那裡，在法律之外的，一般那個議長就是那個會議主席是會用開會的規程又好，或者是勸左勸右勸又好，或者是休會又好，總之使到入面的鬥爭打鬥呢是平息為止，即使有人打低瞓咗咪都是送去醫院，就不會話係刑事檢控、報警拉人，呢些是笑話嚟嘅。我哋即使係去到蔣公主政的台灣，蔣公都算係即其他的政敵都當佢係即極權啊、獨裁者咁嗌，但係老國代被人打一樣係咁打啫嘛。 係啦係啦，咁即係講台灣。翻嗰個抗爭啦，咁啊最早走上台嘅叫朱高靜，係啦，你唔好睇個老，唔好睇個老粗喎，其實佢係德國哲學博士嚟嘅，即係佢上台企上台搶麥，即係琴台掃場搶麥之前，佢根據咗精密嘅呢一個那個思想個計算嘅，咁佢本身就哲學嘅，專研呢個康德嘅，係啦，咁。後來就叫做打開了風氣啦，鬱敏成日都講啊，彈開風氣不為師。咁打開了風氣之後，佢就退場啦。咁而家就從事翻個學術啦，同埋講學。咁而家咁佢打咗之後，咁你見呢個民進黨就成日都上台打啦。咁啊打到而家就唔使打啦，因為有一個比較公平嗰個議會嘅情況。咁其實好多香港人喺八十年代唔係好了解點解呢一個民進黨要咁樣這個搶麥打人的，因為有些叫做新聞的事情，其實香港人未必知道的，因為呢他們那時候都還是這個國民黨即主政的時候，每到民進黨說話的時候那麥就沒聲了每到民進黨講嘢嘅時候，個麥就冇聲，咁啊燒麥。所以你點解見到佢哋？你淨係見到佢搶麥，但係你唔知佢點解要搶麥。 即係搶麥之前嗰啲宣言咧，佢哋都聽唔到。 係啦，係啦。咁佢哋係要搶國民黨嗰度嘅麥，因為國民黨嗰度嘅麥先至可以發聲嘅。係啦，所以就個情況，如果你了解咗之後，你就會認同啊、哦，原來係咁樣嘅咁樣。所以有時有啲嘢咧，你清楚咗歷史咧，你先能夠做一個比較客觀啲咁嘅判斷。係啦，咁講下歷史，咁我哋呢一個。那個節目名叫做華夏建國論壇，是的，那個華夏其實如果做一些那個歷史那個原格那個看呢，其實基本上有這個名字基本上有幾個轉變的，最早叫中國，是的，那就後面就演變到中華，咁而家就到華夏，咁其實個情況點咧？最早中國就唔使講噶啦，係啦。咁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呢台灣呢有一個叫文化駐港的代表，叫中華文化協會的，是的，我就都認識那裡的人的，他就跟我透露一 一個叫做、秘密呢，他就說其實呢大陸那邊呢就很多人即有些密使來找他呢，就想買他們的名字，即因為其實中華文化協會，即是中華文化，其實最喜歡他們 最主要是想買中華文化這四個字，是的，他因為註冊了嘛，他不可以隨便用的，他就想用很高價跟他們買，當然就不行了，因為這個不是說私人機構，或者有些台灣的官方半官方機械特色的，所以就最初就是、這個、用這個中國這兩個字來代替，即來代表這個地方，其實最主要這個中國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的、我們上次即、做這個本土論壇 都講過了，是的， 中國即、就是舊時是中原一帶，就是叫中國居於中 四方，就是夷狄那些、未開化或者上代教化的外族，是一個自我尊稱，所以就或者人家尊稱、這個唐朝或者漢朝就尊稱為中國，自己就比較少地稱自己，但是近代就因為滿清那個王朝滅了，跟著又不知道怎樣稱呼自己，就用中國這個名字，本來是一個尊稱，變成一個平易的平稱， 是的，那去到中華呢，就1949年之後呢，有一批、我們現在叫做這個新儒家的人、就落了來香港了，其中有一位叫唐君毅先生呢，他就寫過一篇文章，後來也都變成一本書、很出名的，叫做《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為什麼用 中華文化呢，因為那時候國不成國了、因為他已經不是在那個所謂中國的國土那裡，所以就強調這個中華文化，所以就慢慢因為那個歷史的演變呢，就由中國去到這個中華、 即是我們海外處於海外或者邊陲地帶南洋、就叫做中華，有時叫做華，就個中國的名字就自從這個、共匪涉據了中國大陸一部分之後，就比較難開口講，就只能夠是講華或者是華夏中華這個名 字，所以國師我就好認同國師呢個咁嘅講法嘅，咁即係其實即係點解我哋而家唔講中國咧？咁即係俗語講啲，即係叫做講話中國呢個朵已經臭咗啦，變咗 係冇法啦，因為俾共產黨或者係即係共產中國攞盤踞咗咁耐，咁佢哋自稱中國，咁就真係麻煩啦。就是、情況有啲似，如果係滿洲人稱佢自己做中國人，咁我哋漢人或者係華人都有啲麻煩嘅，唔係咁叫自己做中國人。好彩以前滿洲人就唔係咁叫，就都係叫自己做八旗人咩咁嘅啫。 係啦，所以就由中國咁，我哋就攞一個話語權，就即係稱做華夏啦。咁同埋華夏嗰、那個包容性比較大嘅，即係中，因為呢個華夏本身有一個即係嗰個文化高低嗰個差別啊。我哋講華夷之別係啦，咁華就係一個文化高嘅，咁啊夷狄咧，咁就一個文化比較低嘅，已經係唔從呢個地理上嘅概念咧嚟呢個劃分呢個地域啊。咁以前一路都有個講法叫做入中國而中國知嘅，即係你入咗中國之後，只要你係即係遵從嗰個華嗰個價值咧，就唔再稱你為呢、這個夷狄嘅咁樣。 即係講或者識呢個華文啦，或者係雅言啦，跟住著嘅衫係略為改變啦，風俗習慣係略為跟從啦，但係最重要就係嗰個德行係跟從呢個中州或者係中原人嘅德行，咁就當係自己嘅國人啦，咁啊睇係 啦。係啦，其實所以變咗，如果你講譬如華夏建國，一講呢個咧，有好多有好多反對或者一啲五毛，佢哋就會講啦。這個華夏的主體就是在這個13億的這個、中國的土地，那你們香港就憑什麼說這個華夏建國呢？那剛才、我和陳文老師都講過這個問題，其實這個不是地域的問題，是文化高低的問題， 文化高低的問題，即是能夠以華夏的傳統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和是士大夫或者君子的教化來建立國家，那這叫華夏建國。如果這樣來看呢， 係啊，淨係得台灣係勉強係叫華夏建國嘅啫。但係佢哋又唔，如果佢哋大部分人唔話自己係華夏，又亦都無可奈何。咁中國大陸嗰邊咧就唔可以叫華夏建國嘅，嗰邊係蘇維埃嘅維民建國嚟嘅，即係蘇共嘅維民建國。咁到依家為止都仲係馬列主義嘅共產政權，兩無神論，唔會話拜神啊、拜天啊，咁亦都唔會話著漢服或者係著唐裝啊，都係著呢個解放裝，跟住就親咗美之後，或者所謂開放改革之後就著西裝咁樣嚇。 係啦，咁我講舉一個例子，咁大家就明白噶啦。咁華夏我哋不嬲都係講啊，華夏係一個禮儀之邦嚟嘅。咁如果用呢一個標準嚟睇咧，咁呢個中國大陸咧就完全就唔合格嘅，即係上至領導人，下至即係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冇表達到嗰個所謂禮儀之邦。咁舉兩個例子啊，咁一個就喺舊年啊呢一個習近平呢個訪問呢個英國嘅時候，咁英國嗰邊就送咗呢一個莎士比亞嘅十四行詩俾呢、這個中國作為一個禮物。咁中國大家應該記得送嗰個係一個咩禮物？係啦，就送呢個佢個太太彭麗媛一個 CD， 咁一睇出嚟咧，即係有平常一個常識嘅人咧，就覺得係一個失禮嘅舉動嚟嘅。 因為唔理佢嗰個藝術創意嘅高低啦，就當然我哋就一般會覺得。我哋今日嘅人嘅藝術成就係及唔上古人嘅，即係及唔上莎士比亞。如果中國嘅話，你及唔上杜甫，及唔上係李白或者之類。但係以華夏嘅禮嚟講咧，就係當人哋送一個傳統嘅劇作家或者文人嘅詩俾中國，或者俾當共產中國都係中國啦，咁中國嘅回贈咧，就一定係唔可以贈私人嘅嘢嘅，呢啲叫大夫無私交啊，即係話唔可以贈家內人嘅俾人哋嘅，即使佢個家內人係歌唱家都好，好似係個水平可能及得上巴伐洛提都好啦，但係始終係家內人，你話個國務都好啦，都係家內人咁。依然是要贈送一些是公認的作家或者是傳統的作家的作品給對方，就是人家寄以一個公器一個公心來到跟你送禮物，那你也都是以一個公器公心來到送給人，那這個是一個對等的關係。當然你可以送一份厚個人的禮物就可以，送一份薄個人的禮物就可以，厚薄之間也都有一個外交上的暗藏的意思在度，但是不可以送自己的自己家內人的禮物俾人哋，呢、這個係一個 失禮， 真係。 嗱，呢個係 總書記就費事批評啦。 咁呢個就上嘅領導人啦，咁下邊嗰個嘅嘢，我哋睇國際新聞就已經唔少噶啦。咁去到外國，即係呢個中國人喺外國各方面失禮。咁最近有一個嘅，啱啱應該前幾日發生嘅事。一個事嚟嘅，咁就一個即係中國旅客啦，咁啊去咗一個日本嘅一個酒店嗰度，咁臨走嘅時候就將人哋嗰個自動噴水嗰個馬桶嗰個裝置整個偷走咗 ，可能好難買啊，應該都唔係話窮或者貪心，我記得係啲大陸人去到日本係好中意搶購嗰啲自動噴水嗰啲馬桶蓋嘅，即係唔知搞乜嘢，唔知點解佢哋咁中意呢啲享受，但係。可能佢覺得那個酒店嗰個係好新淨啊，保養得好好，幾乎係新一樣，費事排去百貨公司排隊。 係啦，咁啊最攞嘅一件事就係俾人查嘅時候就打開咗個袋就人裝並獲，咁呢件事啊亦都上咗呢個國際新聞嘅咁樣。 呢個係好丟架嘅，即係唔可以如果即使係偷啊，你可以偷入邊嘅一幅畫或者一個花樽，即使唔係貴到都係賊啊，但係都係都算是雅士，但是应该偷就偷个马桶盖就确实失礼的。 其实讲到日本，我们第二节再会详细讲到这一个比较叫做国格分裂的个问题。即是因为其实即是大陆和这个日本的关系就很紧张的。即是大陆无论官方民间都声称他们是小日本的。但是呢數字就騙不到人的，去年去這個日本的數字就上升了200%，所以就去日本的情況呢，即中國人就很普遍的，雖然那邊在罵得很厲害，但是 都好誠實嘅，咁我去搶購呢個日本嘅呢個馬桶嘅情況咧，亦都 好多嘢去買嘅，即係化妝品啊，或者嗰啲電器啊、小電器啊嗰啲啦，或者純粹係去睇下嗰邊嗰個城市生活啊咩咁，始終係最近中國嘅一個算係技術文明同埋係文明禮教係進步嘅地方就係日本啦，咁所以係無可厚非嘅，呢個係如果以國人嘅心理嚟講咧，即係去一個文明比自己高，但亦都系一个传统嘅世仇，都可以去嘅，但系就始终去嘅时候都冇丢架啦，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情况就系咁啦，系啦。咁呢个华夏呢、這、一个，头先国师都讲过啦，咁啊华夏呢个嘢，因为呢个相对于呢、這个唔想讲中国就用呢个华夏啦，咁啊近来。國師咧就好多呢啲咁嘅政治詞語咧，就攞咗個話語權嘅，咁啊最出名，譬如離地中產啊、永續基本法啦、啊，同埋一個最新嘅一個情況咧，就叫做政治傳銷啊，係啦。咁一講傳銷咧，呢、這個香港就完全明白噶啦，因為喺八十年代嗰個 A 字頭同埋 F 字頭，好多人咧都領嘢嘅咁樣。 我係唔知點解好多當時嘅文員啊、文職嘅人，我哋今日叫 OL， 以前我哋叫文員啦，就忽然間就係、是。搭巴士落車的時候，手抽一兩袋嗰啲咁嘅日用品，但又睇怕都怕兩年都用唔曬，跟住搞乜咧？咁跟住原來係玩傳銷，係啊。 係啦，咁即係呢四個字啦，政治傳銷一講翻清正嗰兩位議員咧，大家就即刻心領神會啦，因為其實喺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多多少少都對呢個傳銷係領過嘢嘅， 自己買咗翻嚟，跟住死啦，係都要用啊，俾咗錢，即係唔係話嘥嘅問題，係當時自己覺得呢啲係比超級市場好嘅嘢，但係自己買咗翻嚟之後發現，不外如是，但係要用到底，咁又要向親友推銷，如果自己仲包銷咗，要賣俾人就仲弊啦。 係啦，所以喺呢啊啦，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啦，因為陳文老師就一個很好嘅示範啦，提出一個很精準嘅一個詞語咧，就可以在文化上咧就造成一個所謂核彈嘅效應。 呢、這個叫宣傳。中共講叫做毛澤東講叫做思想嘅武裝，但係我哋做文化建國，我哋做華夏嘅文化議政建設都好啦，都需要呢種咁嘅鬥爭精神嘅，因為始終我哋係喺強敵嘅壓迫之下。 好，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其他嘅話題。 好。